讲。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联系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说起李伟松和李思松这一对华语乐坛的双胞胎马里奥兄弟，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感觉到很陌生。我们经常能够在制作人和作曲人的名单上看到他们的名字，但也正是因为身居幕后，我们对于他们的成绩可能是知之甚少。两兄弟从80年代出道到今天已经有30多年，他可以算得上是华语乐坛里高质量而且高产量的劳模代表。他们制作过包括张学友、林忆莲、那英还有梁咏琪很多的大牌歌手在内的专辑，也培养出了像孙燕姿和林俊杰一批来自于新加坡的华语歌手。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这一对华语乐坛里的兄弟连，李伟松和李思松。在他们早年出道的时候曾经也是一位歌手，这是他们合作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所有的年轻都一样》。 他唯有改变世界的理想。所有年轻的歌都是一样，难免有些离合，有些悲欢。爱情故事每个人都在唱，没有人嫌他太过太感伤。所有的年轻都一样，洒在肩上的是阳光。你有年轻，你就是道理，就算哭泣也挡着下雨。所有的年轻都一样，生活不需要有主张，拥有年轻就是道理，只要向前不必担心风和雨。所有年轻 少有点彷徨，有些迷惘。你若是问他将来的方向，他会有改变世界的理想。所有年轻的歌都是一样，难免有些离合，有些悲欢。爱情故事每个人都在唱，没有人嫌他太多太感伤。所有的年轻都一样，洒在天上的是阳光。你就是道理，就算哭泣也当着下雨。所有的年轻都一样，生活不需要有主张，拥有年轻就是道理，只要向前不必担心风和雨。所有的年轻都一样，洒在天上的是阳光。你有年轻，你就是道理，就算哭泣也当着下雨。所有的年轻都一样，生活不需要有主张，拥有年轻就是道理，只要向前不必担心和雨。所有的年轻都一样，洒在天上的是阳光。你有年轻，你就是道理，就算哭泣也当着下雨。 所有的年轻也许都一样，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年的刘伟松和李思松的出道其实非常的偶然，是因为他们看到电视上正在征集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于是他们分别写了一首歌交给了电视剧的剧组，结果两个人都进了十强。这部电视剧呢后来轰动了新加坡，也为这个才有十几岁的创作人兄弟赢得了名声。他们后来也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歌手，并且在80年代的时候，18岁的两兄弟呢就为出道不久风头正劲的黄莺莺写了一首广为传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怒海平踪》。而后的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包揽了新加坡所有的电视剧的主题和插曲的创作，其中还有很多在90年代我们非常熟悉的《人在旅途》《天涯同命鸟》的主题曲。因为写的多了，后来他们的曲子被成龙大哥非常的喜欢，所以也因为这个机缘，在93年的时候为《倚天屠龙记》还有电影《醉拳》写了主题曲。相信80后和70后的金庸迷都能够随口哼出这首歌吧，《给我一片天》正是出自他们的笔下。 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低垂的脸，笑意淡淡倦倦，竟觉有种女人的缘。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外面世界若使我疲倦，总是最想飞奔到你的身边。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游遍，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 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低垂的脸，笑意淡淡倦倦，尽却有种女人的缘。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外面世界若使我疲倦，总是最想飞奔到你的身边。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游遍，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游遍，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爱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今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梦想。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华语乐坛里的兄弟连李伟松和李思松的音乐作品。因为当年两兄弟给张学友大哥写出了两首非常卖座的国语歌，所以到了95年的时候，身为制作人的他们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说要到香港去参加一个音乐人的演唱会，而那个时候呢，华纳的总经理刚好带着一个新人梁咏琪去跟他见面，希望他能够为他来制作国语专辑。于是兄弟找了一台电钢琴来给他试音。那个时候的梁咏琪虽然个子非常的高，但是很含蓄，手呢背在后面。虽然他是演员出身，有意在掩饰自己的紧张，但是李氏兄弟还是非常惊喜地发现他的手竟然在抖，但是脸笑得很甜。这种状态给了他一个灵感，这不就像是一场爱情里的小女人的状态吗？很幸福又很紧张的感觉。他把这个印象写进了一首歌里，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后来让梁咏琪名噪一时的《胆小鬼》。 也难受记忆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 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离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 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对爱情充满好奇的小女人，而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形象正是当时的华语乐坛所稀缺的，所以担任制作人的首张国语专辑便迅速的走红。后来她也为梁咏琪写了很多很多的成名作，比如说有新鲜。稍后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兄弟连李伟松和李思松这个两兄弟的音乐作品。 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着，想见就见，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先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飞越远，感受越明显。

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爱情偷走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线，是你给。 这个世界总是不会缺少跟这首歌里的彭佳慧一样死心眼的姑娘。那这首歌在当时也迅速的成为了一首话题歌，成功的帮助彭佳慧稳固了她的悲情天后的地位。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她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流失的无限。

水长流，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某某。又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听华语乐坛里的一对兄弟连李伟松和李思松的音乐作品。作为创作人，他们写出了非常多的好歌，而作为音乐上的伯乐，他们两兄弟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挖掘了后来的新加坡天后孙燕姿。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为孙燕姿作曲的一首歌，也正是这首歌帮助还是新人的孙燕姿拿到了当年金曲奖的肯定。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B.O.T.O.O.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1997年，那时候还在南洋理工大学读书的孙燕姿，她非常有远见的母亲帮她报名了李伟松的音乐学校。在孙燕姿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就是由李思松为她来作曲并且制作了这首《天黑黑》。这首歌、这张专辑让孙燕姿成功地进入了华人音乐的世界。从此，孙燕姿以后的每一张专辑都离不开李伟松和李思松这两个名字。除了慢板情歌《天黑黑》，我要的幸福也不乏像《绿光》这样的经典的快歌。